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穷时大度心肠宽，有酒有饭就安然，别人笑我来赴宴，还你槟榔在他年。 各位看官，俗话说得好，叫做人有脸树有皮。这尊严这事儿啊，有时候是越到时运不济之时越重视。往往啊，这穷苦人家特别计较别人的眉眼高低，这叫什么呢？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穷讲究，可是一般成大事者这情商啊都比较高，不会计较谁给了他一白眼儿，谁讽刺了他一句。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成语比较生僻，叫做一壶槟榔。可不是拿一壶装的全是槟榔啊，您不要老按这字面意思理解，当然也没人这么理解。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呀，就是一位没有发迹之前的大人物是如何看待别人的冷嘲热讽的。话说在南北朝时期，有个读书人名叫刘牧之，家境贫寒，好学不倦，涉猎各种史书啊、典籍啊，成为了当地读书人当中的翘楚、佼佼者。刘牧之平时不拘小节，这人有个毛病，就好喝酒。由于家里穷啊，这家里头也不能经常买酒啊，所以啊，常到亲戚家中去讨酒喝。他妻子啊有个弟弟，这也得叫舅爷了。家里富裕，但是为人小气。刘牧之呢，经常去七弟家里边要酒，七弟家讨厌他，有时候还羞辱他，但是他呢也不生气。哎，不但不生气，你不是不让我去吗？你不让我去，我越去，我就上你们家要酒。这刘牧之的妻子姓姜，是个很贤惠、很懂礼的人。姜氏啊，就劝夫人。过了些日子，他七弟家里头啊要举办一次喜庆的宴会， 七弟事先派人通知他说，这次这亲戚啊没有全部邀请，所以呢他你呢就不在邀请之列，你就不必来参加宴会了啊。然而到了七弟家宴的那天，刘牧之还是照样前去，他七弟一见当然也不便将他拒之门外，就请他入席了。酒足饭饱，七弟又将槟榔分给了众宾客，但是没分给刘牧之。刘牧之就问他七弟呀、啊：“ 你刚才给这个其他人分的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啊？ 庆果， 就是又叫 槟榔。” 哦，槟榔 啊， 知道了，槟榔好吃，树难栽嘛。 是樱桃，那是樱桃， 啊、樱桃好吃。那哦，分的那也给我点樱桃吧。 哪有樱桃、 啊？有什么呀？ 槟榔。 那给槟榔也可以，能不能也给我点槟榔吃啊？ 哎呀，这个槟榔这个东西啊， 是干嘛用的呀？ 别人吃啊，还真是好东西。 嗯， 但是你呢，确实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必要性。 怎么没有必要性啊？ 槟榔这个东西啊，是用来帮助消化的。 哦， 你看你平时连饭都吃不饱，你吃什么槟榔啊？ 哎，不，我平时啊是连饭都吃不饱，可我刚才这顿可吃饱了。我刚才这顿我是把这个胃里边那个小仓库的钥匙都拧开了，里外的套间我都打开了，我是甩开了腮帮子，掂起了大槽牙，那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的，他们那一桌基本上都让我吃了，那九位骂着街的就走了，我把他们那都来，本来你设计的转桌啊，我把那些菜都从桌面端下来，端在我面前，我一人抱着那么吃，那九个人拉我胳膊，我把前胸都糊在那菜上了，他们说都不吃了，不是，哎，我一人连吃带喝，哎，给我撑 了，来人，给他打出去， 哎， 要点 脸，别，你不是说那个 得 助消化，我这撑的实在。 行了， 你不给我点槟榔，我说吐就吐。 哎，别，给你。哎呀，就这个人呐，你说这玩意儿脸皮这么厚。得了，给你槟榔吧，快走吧。 好，谢谢你，再多给俩，再找两个， 饶了，再找你四个行吗？别要了， 再见。 过了几年，刘牧之凭着自己的才学当上了琅琊王府的主簿，接着又追随宋武帝立了不少功劳，被宋武帝任命为丹阳太守。他七弟得知姐夫是衣锦还乡，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心中害怕遭到报复。刘牧之呢，却完全没有把过去遭到羞辱的事儿放在心上，到任以后便对妻子说要宴请七弟一家啊。他妻子特别感动，流着眼泪带弟弟表示感谢。 你媳妇你哭什么？你 哎，我感动。 你别感动，你不用，你不用这样。哎呀，你是谁啊？ 我是谁呀、啊？ 你是我媳妇儿，你 我都感动的不知道我是谁了。 你都过糊涂了， 哎， 你是我媳妇儿， 嗯， 那你弟弟呢？是谁呀、啊？ 我弟弟是我弟弟。 我知道、啊，他成不了你哥哥。 是， 我说你弟弟是我什么人呢？ 但也是你小舅子、啊。 对，你看你还叨叨。 可是他，你看他过去这点事儿啊，我心里一直放心不下。你说你这见着面，你说你这鸡皮，你给他一嘴巴，这可怎么办？ 我能那样吗、 啊？那你说他要给你一嘴巴， 他敢 怎么啊？对，这倒是不敢。 我现在 感动啊！ 我现在是丹阳太守，我是国家命官。 哎呦， 他敢给我一嘴巴？殴打国家命官， 不敢， 如同造反， 不敢吧，太不敢、 那我就把他宰了。 哎， 那个，所以说呢，我呢也不能干那事儿， 是， 我不计前嫌。过去他为什么他瞧不起我呀？ 为什么呢？ 我穷，那个时候啊，咱们家穷，买不起酒，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对，我是这么认为。 其实他不是那么想的，我就是因为这个感动，你知道吗？ 他是怎么想的？ 他就觉得你有点没皮没脸。 哎呀，人穷志短嘛， 是都马瘦毛长嘛。 对对对，所以呢，他当时口不择言的瞧不起我，觉得我没羞没臊，没皮没脸。 那你现在呢？怎么 我确实是这样。不是，这当时啊，你这我那种行为啊，让谁都得这么觉得。 我嫁对了主了， 舔着脸跟人要去。但是呢，他虽然口不择言，酒还是给了我不少， 确实吃不少。 这叫什么呀？刀子嘴豆腐心。到后来有一回他办宴会 啊， 别人都要槟榔。他还说说你吃不饱饭要什么槟榔啊？ 哎呦，这怎么说这话呀？ 可是还是给了我60多斤槟榔， 给了60多斤呐！ 啊， 那他就一股脑的就想给你。 对， 哎、 我在门口啊卖了58斤， 哎、 剩下这几斤 做买卖来了。 对对对，我自己又有嚼的呀，我还剩下了一笔积蓄，所以我是非常感激他的 啊。我听明白了，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夫妻俩还真得好好招待招待他。 对对对对对，咱们呀、好好招待他们。给他们做一桌槟榔宴。 果然飞黄腾达之后的刘牧之邀请七弟全家到府衙赴宴，宴后啊，刘牧之用金盘子装着一壶槟榔连同盘子一起送给了他们。后来一壶槟榔就成了一个成语，成为了一个典故，一壶槟榔的故事就这样被传开了。 正经小贴士，一壶槟榔究竟什么意思呢？一壶槟榔中的这个壶啊，是古代的一种容器。这故事后来一次发生了转变啊，渐渐的失去了原意，只是用来形容美餐饱食，而用乞槟榔，就是乞讨的乞啊，来形容贫困而且缺少食品。 我们一起学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米呀，奥特啦， 怎的？ 现在什么最流行？ 什么最着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7月23号重新起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喵。 别踩点知识 还 好， 没听说。 还有吗？没了就。 没有根据路边听，满口虚言竟瞎蒙，胡说就怕三追问是左右虚眼终成空。 列位，下边给您说的成语故事叫做道听途说，不是当盗匪的然后听完了之后然后画了一张图在那说，我相信大伙儿也不会这样理解。类似咱们上一个成语，上一个成语叫三人成虎啊。哎，这道听途说跟三人成虎，它这个担忧上面是有所不同的。相通的地方啊，说的都是谣言和不真实的假话。可是呢，道听途说似乎比上一个它更不靠谱。那么究竟这道听途说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您顺着我的手儿瞧，咱把镜头就拉到了春秋战国。话说那个时代啊，有一个大贤人叫爱子。您听吧，春秋战国时期也都是各种各样的子，这位叫爱子。他有一个邻居叫谋空。这位邻居呢很会调侃，口才很好，但是有个毛病，爱夸张，爱夸夸其谈，也就是说吧，特别的善于胡说，张嘴就来，对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啊，根本就不清楚的事物啊，哎，他就敢张嘴就来，就是俗话说的啊，就是有骆驼不吹牛。他对列子大哲人的身份很不以为然，他就认为我比这列子口才好啊，怎么我这名声我这威望就没有列子高呢？有这么一天，这爱子啊从楚国回到齐国，刚进都城就遇见了爱说空话的毛空。这毛空啊极其神秘的 就告诉爱子。 我跟你说啊， 哎， 你可别跟别人说 啊！啊， 我告诉你事儿啊！ 啊， 你可别说出去。 啥呀？ 这个马季啊， 这个邻居，你先别插嘴，你别插嘴。 哦， 我说的不是马季， 你快点说。 就是，说这几个不好。这， 你还说不说了你？ 这有这么个东西 啊， 这个就是，我说出来你可未必知道啊，未必知道啊。你要不懂你就问我， 我试试， 问 我很能，什么东西你说吧。 鸭子，这只听说过 没？没听说过 。 我一直啊，这鸭子呀跟鸡呀，我分不清楚，啊、你知道？ 扁子， 你别胡说了，这扁嘴子，扁嘴子是鸭子，尖嘴子是鸡， 尖嘴是鸡， 扁嘴子嘛还一些， 那是鸭子， 扁嘴子嘛还 对对对，那个鸭子就是那个，它脚上有蹼啊， 我知 道，它跟我不一样， 它你没蹼， 它有蹼，它 有 蹼，哎，它一叫我，它就是那个。这个东西叫鸭子， 我知道， 记着了吧？ 我知道， 明白了哈。 哎， 再见。 走，回来，走了，像话吗？ 你不是明白什么叫鸭子了吗？ 我， 你刚才不问我什么叫鸭子吗？ 我不是，我不是想当鸭子。 那我给你 不是我当鸭子干什么？ 我跟你说后边。 我不是想问你什么是鸭子。 我说这个鸭子这个东西有一个特长， 什么特长？ 能下蛋。 我跟你说啊， 下蛋鸭子， 你先等会儿， 鸭子中的战斗鸭。 行，我一般通常情况下呀、啊，这鸡呀、啊、也会下蛋。 不，鸡下的是鸡蛋，鸭子下的是鸭蛋，你知道吧？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要再在这儿跟我这儿说废话，我就弄死你。 这怎么是废话？它一般的鸭子一天下几个蛋？ 一天啊？ 一回下几个蛋？ 一回下一个蛋啊？ 还是的 啊？ 我说这鸭子不是，一回呀、啊，下一百个蛋， 嚯， 就跟那机关枪连珠炮似的，哎，到一百个，哎，它是一百个，就准数，哎，它不能多一个，它也不能少一个，它也不是下了99个，它也不是下了101个， 它就那么巧，它正好就下了是 寸，就下了一百个。这一百个蛋啊，都下在矿里了。 别胡说了， 地上没有， 别 石头上也没下着。 你不要胡说， 就是到那99个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突突，第100个，真的。 我说， 亲眼得见。 我说，毛空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吃多了？ 没， 是不是有点撑糊涂了呢？ 没有，怎么了？ 你说这都是人话吗？ 不是人话，你怎么听懂了的？ 哎， 你看， 哎，我说这怎么意思？这是 不是你 要说什么？没这事儿， 没这事儿。那你说一只鸭子下不了一百个？ 一只鸭子挺多了。你说下俩，我到头了。 那俩鸭子，齐心心，互相鼓励。哎，你再来一个，哎，我来一个，你也得来一个，咱俩就着棒，哎，1人50。你也别多，我也别少，你也别挣，我也别抢，俩人是一个心眼儿，一劲头，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他不可能， 俩也下不了吗？ 俩下不了， 仨 也不行啊。 四个，八，十个，十，你像十只，你先这么说着行不行？ 别拆对了行不行？别拆对了行不行？没法信。 那咱换一扇行不行？换一身行吗？ 嗯， 换一身。这个上个月，上个月你知道吗？ 上个月就是比这个月往前的那个 月。对，这是6月。哎，我就说到2月的时候吧。 那是上个月吗？ 上个月是几月呀、啊？ 上个月 啊，6月上个啊、哦、5月的时候，对，5月的时候。 哎， 这天上咔嚓掉一块肉来，知道吗？30丈长，10丈宽。你肉啊， 掉是多大一块肉来？ 30丈长啊，10丈宽的一块肉啊。 30丈长，10丈宽的肉。 哎，然后路过的人一看，嘿，这 掉一肉饼是吧？ 五花不是肉饼。 别胡说了， 纯肉。 你先别说呀，上边掉得了掉不了肉。 嗯， 就这三十丈跟十丈宽，这就没法信呢、啊、这 个。那二十丈行了吧？ 二十丈也，我跟你商量了， 十丈不能再 十丈也不行啊！ 哎呀，那几丈能行啊？ 世上哪有十丈长、十丈宽的肉啊？而且还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是亲眼所见吗？ 我 啊，刚才你说的鸭子是哪家的呀？现在你说这肉又跑哪儿去了？怎么从天上飞肉？平白无故的这肉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日吧唧掉你脑袋上了。抬头一看，十丈宽、十丈长，一块肉， 对对对， 还五花的， 五花 上面还分着层， 对对对，哎、熟的。熟的，熟的， 还熟的， 熟的。哎呀，我一看这，我没带着饼，可惜了。我带着，我掏出小刀来，哎，片肉吃吧。哎，有，嗯， 你带我走 啊， 你带我走， 干嘛去？ 我看看哪儿呢、哎？在哪儿呢？你告诉我这东西在哪儿呢？行吗？ 在哪儿？我得问问，在哪儿？我 什么叫问问？ 我问别人。 什么叫问问？ 那我。道上听别人说的 哦，道上听别人说的呀、 啊、 哎呀， 你说多热闹，他说三丈，我想着十丈合适。哎， 行了，我呀不理你，我跟你呢实在是没什么可聊的啊。 不是，你别， 诸位同仁啊，诸位、 哎、老师 学生啊， 老师 你们看见没有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像刚才这个人似的，他这个呀，用四个字形容啊，叫做道听途说呀。 哎，我成反面教材了。 不光是爱子啊，春秋时期的圣人孔子也曾经说过，从道路上听来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话，就在道路上不负责任的传播，这种道德作风是要不得的。那么孔子呢，是对自己严格要求，说的严重了，就是啊，即便是普通人也不应该把没把握、没有根据的事胡乱去瞎传，所谓的谣言要止于智者嘛。好，正经小贴士，这个道听途说当中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道听途说当中的途就是道路的意思，这个成语道听途说原指路上听来的、路上传播的话，后来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谢，段案新编真新鲜。愚人节断案新编第四季，7月23号重新启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断案新编真新鲜。 快 接！ 一起来了，什么呀？好想学雨学习，呼吸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